一、 二、 五、 鱼、 鹅、 词儿、 是、 玻璃、 葡萄、人、 马、 水、 一定、 一定、一起、 一生、 一会儿、 胖子、 汉子、 孩子、 椅子、 桌子、 今天、 汉字、 字母、 人民、 马路、 水手、 玻璃缸、 葡萄酒、 孩子气、 孩子头、 石头子儿、 字母表、 水电站、 生产者、 星期三、 爱国主义、 社会主义、 被选举权、 共产党员。